0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纵你下车三排，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骆驼祥子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老北京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下面我们来听由文艺广播主持人夏明、王维、熊丽为我们诵读的骆驼祥子的话剧台词片段。 今儿个都说清楚了也好，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干脆的吧，就打算是这么比账，你怎么样？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别说我有心气你。 你简直是要气死我，把我气死了你好去倒贴，甭打算，我还得活些年呢。 甭摆闲牌，你怎么办吧？ 我怎么办？我不是说过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下的这60辆车不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你给我死了那份心吧。 你骂谁呢？ 你这臭小子要造反呢，我骂你呢，骂谁？ 你再敢骂一句， 你要怎么着？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试试，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给我马上滚，永远别再让我瞧见你上这儿找便宜来了，我往外偷坏的时候还没你呢。哼，你还不是打我那60辆车的主意。 祥子，你等等走，咱们俩的事儿，一条绳拴着2只蚂蚱，谁都跑不了，你等等，我把这话说明白了，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俩一起赶出去，听你一句话。 你真有脸往外说，我这老脸都替你发烧，我呸，好不要脸。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向东方向，现在是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在春天里的大雪天儿，跟大家开始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出去玩的话题。虽然现在可能好多朋友已经都堵在路上了，可能我说出去玩吧，大家说也走不动，看看雪也是挺好的嘛。大家想想自己，有生之年的这些日子里头，有多少个春天能看见这么大的雪，对吧？咱们在冬天都没见着这么大的雪，今天好好欣赏欣赏啊。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俗称的京郊王啊，王海春，海春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对，就是雪这事儿我特别喜欢，但是今年太珍惜了。今年出了，刚才我出了地铁门以后，我什么都没打，雪那么大，我就这么顶着就直接就来了。 哦， 而且呢，我当时觉得挺好的，你看一点那个，就是要是雨水的很快就化了，这个不化，这个呢也不觉得湿，我很浪漫的走到了台里的没几分钟，忽然发现哗哗哗哗的开始往下落，都融化了。等一下， 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说，像您这样就是下雨天不打伞，是一个朦胧派的诗人，是吧？其实大家走出去啊，在雪里感受感受，真是挺好的。我觉得好像这两年吧，咱们北京的朋友啊，都特别盼着雪，但是呢，一直盼吧，好像老天爷就专门的。不是特别如咱的心愿，尤其咱北方人吧，特别希望在过年的时候来一场大雪，是吧？ 瑞雪兆丰年， 哎，你贴着春联，包括三十的时候你包着饺子，然后你看过去咱那电视画面不都老是这么拍吗？这边一个包饺子，然后夸一个镜头摇到窗户，透过窗花看见外面那雪花啊，哗哗往下下，觉得那才是北方人的年。但是好多年没见过这场景， 是。以前的话，我包括因为老在郊区跑，然后我说什么时候感觉最好啊？其实也不一定说非得是夏天或者什么往山里跑。 嗯， 有一年我就赶上冬天去密云武陵山那边，应该是偏深山的地方了。然后他那是大土炕的一个地儿。 嗯， 然后正好赶上下雪了，那老板呢就怕我们冷，就端了一个专门是热酒的那一个东西，然后来热着一壶白酒给我们晚上喝，我们就等于坐在那火炕上喝着温暖的这个白酒，哎呦，看着大雪花，哎呦，我觉得太舒服了。 那不就是今天这样的日子吗？我今儿早晨还跟人家约喝酒来着。你看海春一说，我跟人约喝酒，我还跟人拽文呢。我一看天气预报，我说今儿晚上得下雪呀、啊。背了一首诗，好长时间没用过。我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将雪，能饮一杯无？”一到晚上，夸这雪下来，我也不知道我那朋友能不能体会到我心中这份浪漫。但是这诗背了好多年，在北京一直没用上过。今天终于让我读那个如愿一回。 那我建议啊。您在城里不行 哦， 地面温度太高，见到地就肯定化。 对， 您往山里走，我今天因为我朋友圈里郊区的人多、 哎， 都在发这个怀柔啊、延庆啊、密云都往这儿发呢，太漂亮，漫山那种大雪，非常值得。 而且海叔，你说今天这个天气是不是尤为适合去泡温泉？ 这个是向来是，自古是， 对吧？ 落着雪花泡温泉。 哎， 没问题。 你这时候再带上点小酒， 嗯， 弄一个那个小托盘儿、 嗯， 是吧？这边远处看着花儿，然后身边下着雪花，您再喝点小酒，泡着温泉，简直是神仙的日子。 那赶紧吧，一会儿就去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比冬天好。要春节附近，你根本订不上房。现在相对来说是稍微淡一点的时候，没准你还能赶得上， 哎， 要不然来不及都。 所以现在大家往城里走，刚才我们也说了。嗯，确实是路况会差一点儿啊。反正与其在路上堵着，不如掉头直接被远郊区 前。 对、啊，那个海春哥给大家说说，您比较推荐咱们周围哪些个像我刚才形容的，能看见又看见花儿，然后还能喝点小酒这种泡汤的好场所？ 如果泡汤的话，我就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北京有温泉啊，基本上是一条线的概念，它其实有温泉带， 嗯， 从延庆然后下来是昌平，奔顺义，奔朝阳，然后一直到通州到大兴，这条一个大的行这条线上都是有温泉的， 嗯， 无论是私汤的也好，还是公共的也好，还有适合儿童的这种乐园温泉乐园也好，都有，你都可以选。但是如果要说看花儿，这个呢可能是往就是怀柔的花，今天上午我一直在怀柔来着，已经可以看到怀柔的长城内外， 哦， 已经是山桃花烂漫了，甚至山杏花都开始开了，很漂亮，值得一看。 那就是长城脚下公社那个地儿是不是行？能 打到那块儿山桃花，那山桃花多，但是要如果你山桃花现在多少有一点稍微的败，如果现在山杏花开的比较合适，就是怀柔这一带山杏花好。你要是延庆的山杏花还没完全开，杏花没开，所以这个你要想赏花的也得分地点、分时间、分品种 啊。来，那个一直陶醉于我。那个我的才情被我一首诗说的半天都没赶上说话的王维同志，你说一句话吧。 你读的那诗是清明时节雪纷飞吗？ 没听见是吗？我这么浪漫的情景都白营造了。 哎，不过在说这个雪之前啊，我们还得说一个我们电台一件特别现在特别火的一件事儿。 哦， 我听着就让你觉得从内到外都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事儿呢。我们到现在已经组织了好多届了， 对， 像孙涛啊等等几位，像我们文艺广播的优秀的主持人，都是从这个活动当中脱颖而出的， 嗯， 哎， 去延庆泡温泉活动， 哎，我说一下， 啊，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呢将于4月14号、15号和21号举行。大赛呢将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聚了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选的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大赛咨询电话呢是85013045。特别要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的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孙涛应该是参加的第一届是吧？ 第一届 啊，第一届， 第一届的第二名。 看你这个笨劲儿，第一名是谁呀？ 第一名。那个是李佳佳 哦，那实至名归啊！ 对，对对对。 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几个人，小胖啊、熊丽啊，我们几个人就特别希望，比如说，类似于像佳佳呀，包括像孙涛啊，包括我们上一个节目的赵亮啊，他们都是从这个活动当中选出来的。我们就希望，致力于广播的、喜欢我们啊主持人这个行业的，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希望未来。啊，优秀的主持人能够跟我们都成为搭档，我们一起来为大家献上更好听的节目。 嗯，对，我鼓掌吧。嗯， 好，第二名来继续。 第二名，刚才我们说到了下雪这天，大家反正在城里堵的， 嗯， 还不如转头就直接下着雪泡温泉去呢。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来不及了。 来不及，已经卡在中间了，是吧？ 堵车是一方面啊。 啊，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如果您再订温泉，不赶趟了。 海春哥刚说了，现在是淡季， 不，他不是，就是比就是春节那时候肯定要淡得多， 嗯， 相对来说是淡得多，就是。 但是正好赶上清明小长假呀。 如果是明天不好定，但是其实晚上稍微好一点 儿。哦。 啊，但是这事儿嘛，没说嘛，就是只能说是您那看是哪家，他也不愿，反正越好的地儿，他越不好定。 嗯，哦。哎，那比如说，我因为那天我看你公号还推出来，比如说从贵的到便宜的，清明的时候如果您要想订的话，还有这些地方可以订，对，以酒店为主的。我先是还想说呢，我想在底下评论一下，我说哥怎么推荐都这么贵的，后来一看不对，从1000多的到几百块钱的全有。 哎，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啊，就看你看北京人啊，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提前来预订房了，因为真是这种小长假清明节的话，你要订好的房几乎是你临时去反正买没有。 嗯， 尤其是现在最火的所谓的这个民宿，您别说现在了，您五一现在可能好多地儿都已经没房了，就这个概念。所以说什么样的房可能有呢，就是说规模比较大的，就是常规的，例如4-5星酒店， 嗯， 一下动不动就1-2百间房以上的， 嗯， 那你可能还能订得上， 嗯， 但是你要说明天临时去的时候再想订也不一定能有。 哦，刚才 东南西北咱们从哪边说起的？ 还没说起呢，我们两个正畅想了一个今天晚上正可以泡着汤看着窗外的花花草草，然后在汤中间还飘着一个小小的托盘，里边放一点咱们北京人喜闻乐见的牛栏山二锅头之类的，然后飘着雪花泡着温泉，我们俩正陶醉呢。 嗯， 然后你就说话了， 不用加冰了啊，因为现在外面外面下的就是小冰球， 掉里头了， 下的就是小冰球，它还不是雪， 对， 砸脑袋上还有点小疼， 一看就是被砸了。 这个号称好像应该叫馓子，应该是 下馓子， 馓子不是一种食品吗？ 我真觉得，如果要是拿咱们食用的东西来形容的话，现在下的，别说往大了说，往小了说。大概那个大小特像小米那么大， 差不多， 所以下到地上行就这种事儿，不是那种雪刷刷的声 哦。这在南方，他们我在那个杭州的时候下这种、他们告我一个词儿叫小雪子 啊， 就是下到地上就化了，就变成泥了，就和今天这个 状态是一样、很像 他们叫小雪子。 所以今天这种天气特别像南方冬天的感觉，就是湿漉漉的，但是还有点小阴冷，尤其是晚上，因为现在供暖结束了嘛，所以晚上 肯定 可能是问题。所以今天一进直播间一看，哎呀呵，春哥身体不错呀，一进直播间都 T 恤了， 主要是灯热， 是 有准备了。 我这比你年轻的，我秋裤都穿上了， 开始出汗了吧？ 来来来，那咱们先介绍介绍比较有特色的农庄吧。好吗？ 我觉得 东西南北都有吗？ 北京啊，现在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随着旅游进步，随着人的这个思想的进步，就是一点点的都在变化中。就是大家出去玩什么？像最早以前就是石渡，反正就是康熙草原，就是这种自然景观。然后再后来的话，可能是享受型的，就是那种度假呀、休闲呀，包括到民宿。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就是我出去了以后，我带孩子能干嘛，是否能学到东西或者认识到一些新东西。 哎， 包括那天我就是没说嘛，我有一次在我的那个微信圈里发了一张照片，里头有五谷啊，就不同的五谷，我没标出名字，然后我就发到圈里，我说谁能说出来 五谷。来，王伟老师说一下。 黄豆。 黄豆。 绿豆。 别逗了。 这事儿我就不，咱不，因为这我说五谷有各种说法的五谷，它也不一样。我就说把这东西放在这儿，就拍上照片以后，你能分出来这叫什么吗？跟对应的食品是什么？大概有100多人给我回复，只有2个人说对了。 技术卖书道。 八宝粥。全有。 你那八宝，人家一共才5个，你多仨，一共 ABC 选项，你说老师我选 E， 加分 就给你轰出去了， 加分的。 所以说就是现在的人，就是孩子的话，包括这个就是农庄也都在互相的就是靠近。 哎， 农庄以前就是只是种菜，我是有机，我怎么好，我怎么卖给你。现在好了，你们光卖有机蔬菜很难其实维持它的正常运转的，而且那成本也非常高。那 OK， 那我是否可以做一些活动，让孩子们来到我这儿来，不只是来吃来看，而且我能要把活动揉进去。而且现在的不同的种类的农庄也越来越多，他们设计了有各自不同的活动。哎，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在出去玩，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玩，更愿意去农庄。 哎，那农庄这个概念， 它 里头是不是得特大呀？就相当于它有一部分是吃住的，另外一大部分，比如说它的大棚啊， 对， 可以采摘呀、等等的。那个地儿得多大呀？ 它得有农的那部分。 对呀、 这个呢也是因地制宜，但是我觉着就跟台湾比起来啊，因为好多人都去台湾学，因为台湾它是岛，它就比较小，所以说所有那个地儿都所谓的农庄都很小，但是做人做得很精。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在对于大陆来说，这些土地就太相对比较多。一般情况下，农庄我觉得就基本上在100亩以上， 100亩 多的甚至有说上千亩的。他整个说山顶，一般都跟我这么指，你看那山头没有？你看那山头没有？看这山头没有？中间都是我的。 那它开放多大呀？它不能说你进去随便跑，它就随便跑、 啊。这个它，因为首先这个像这种山场的这种农庄啊，它一般会修一些路，就相对好走路，因为真要走野路还真有危险。 对。 然后再会有相对来平坦的一地儿，它会做一些设施，来这么来操作，会比较 容易一些。 哎，那这些农庄是会不会它的经营模式都比较雷同啊？或者说采摘的方式、种的东西也雷同啊？ 对， 还是说不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这个都是一点点进步之中。最早之前啊，相对来说都比较一样，干嘛呀？种红薯、土豆、 嗯， 老玉米，然后孩子们去了干嘛呀？就是挖红薯、 掰玉米、 烤掰玉米、烤土豆，然后最多了把土豆弄出来刻个萝卜秧，可能这个是以前最常见的一些。 他们不是原来好多年前我见他们就特爱弄那种小的那种矮的马，让小朋友骑。原来我去过郊区有那种，好几个郊区后来就都有了。 对，现在也有， 现在也是骑那小矮马。 骑的不多，一般都是喂，因为这小矮马也分好多种，这成本也很高。 哦、 就是你要看它那身高，如果跟你腰往上那么高的，那都是一般可能是国产的，相对来便宜。 哦， 如果要是特别矮，恨不得到底跨过我们下那种，而且特壮、肚子特大那种，那都是好的品种，那可能就得二三十万甚至以上。 哇、 哦，国产的可能就是五万啊、八万啊，可能就是这个档次，所以不太一样。但是现在骑的并不算特别，因为对马什么的也其实也不是很好， 对 孩子骑也没什么太大意思。更多的话现在是喂养， 嗯， 这种比较多一些。 嗯， 而且现在其实最流行的是那个羊驼，好萌好萌的那个， 对、 哦就是、 对， 啊，就不说名了。 算你反应 快。对，就这个呢现在反正是稍微的流行一点， 嗯， 甚至以前还有好多养孔雀的， 有， 但是养孔雀的话他们还有专门你可以吃孔雀蛋的， 孔雀蛋、 哦、 还有养鸵鸟你可以吃鸵鸟蛋的、 啊、鸵鸟蛋我吃过， 嗯， 巨大个，感觉我们一家十口吃一个蛋就够了， 吃不了，吃不了、 你就 感觉我头那么大。 鸵鸟蛋啊，比如说像鹅蛋啊，反正个儿都特别大、 嗯、 但是这些吃过是吃过，就如果你要是说像咱们吃鸡蛋是那种我弄一荷包蛋、 哦、 啊，我或者我煮一个鸡蛋， 不好吃， 真不好吃， 不好吃， 真不好好吃。就是做它的方式我梳理出来了一种方式，就是第一啊，下重油，然后再其次一定在下重油的同时跟别的东西一块炒，比如说 野菜， 错， 香， 就是因为它显得比较干，它不像鸡蛋似的， 觉得不滋润。 哎，对，所以下重油的同时，比如里头韭菜， 哦， 哎，蒜苗、蒜黄，咔咔咔一块 提提味儿。 哎，是是，就相对好吃一点。 菜肉蛋卷， 对，要不然它腥 啊， 真 是 有， 它 是 有点腥味儿， 对，真不如鸡蛋好吃。 哎。哎，那现在就您知道的在北京的所谓的农庄大概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那将近我觉得200来家吧，这是我所知道的，也许可能有更多。我说的这200来家就是能做一些跟孩子相关的活动的、 嗯、 你说还有那种真是纯做农业的那就更多了， 嗯 啊，非常多。但是纯做农业的所谓的有机农业吧，所以这个做起来的话，我投入也好或者管理也好，产出来说反正不太容易盈利现在。 嗯， 嗯，好，那这样，因为这节还有大概2分半钟的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而且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近我们就是气象的专家，我们得听听气象专家说说天气的情况，包括未来的走向。嗯，之后我们在下一节您再具体的多介绍一点，这样在广告之前您先说一个呗， 嗯， 比较有意思的。 我先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就是现在的话，有时候你看北京那个有电台有一广告，有一个蜜蜂的合作社的一个就是那个天气报那块，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农庄，它是在密云水库的等于是东岸，这个位置呢它首先跟蜜蜂呢它会介绍有很多蜜蜂相关的知识，而且它还有自己的蜂箱，你还可以去摇蜜，而且的话你能品尝，就是咱们一般都吃那个西的那个蜜嘛，它有那个蜂巢蜜， 巢特甜，我吃过， 我觉得比直接吃蜂蜜好玩，反正、 啊、真的吗？ 你吃过那个吗？就是他给你能给你切一块，就是蜂巢状的， 对，它就是蜜蜂原来那蜂巢就不给你摇出来了， 巢蜜那个巨甜，真的，就是我当时他们给了我就是大概肥皂那么大一块吧、 嗯、 我吃了得有一个多月，就是你抠特小一块搁嘴里你就得 齁死半天才能消化下去。 那我就不参与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面包里了吧？ 我老觉得吃完了我就得得糖尿病， 真的齁甜齁甜，但是挺好玩的。我 对，而且他们会拿这蜂蜜呢，也不是说光让你看，光让你吃，它还可以有动手的，可以做蜂蜜的那个肥皂，它跟它一块儿，然后做成这种活动形式，然后你可以带走。 哦蜂蜜还能做肥皂呢？ 能， 对呀、啊， 什么都能给你做肥皂。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事儿吧。肥皂特别简单，就是用油加强碱，它就皂化了。这里头，你比如你边上有点这个精油，你想要薰衣草味的，你点点薰衣草精油，在它皂化的时候，它就是薰衣草肥皂。然后咱同事不是还有那个哺乳期的 啊，不用细讲、啊、 他们还做那个自己的肥皂等等，就是送朋友什么，包括你搁点牛奶，就是牛奶肥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啊。 对，就是让孩子来动手， 对， 知道一些这个化学的原理，然后而且呢，我无论是蜂蜜也好，还是说牛奶、羊奶，反正都能做这种香皂，它真是挺舒服、挺滑溜的。 嗯， 我觉得这个呢，主要是让孩子来动手。 哦，这个地儿叫 蜜蜂大世界。 蜜蜂大世界， 对，而且我来这地儿呢，我觉得就是我要说的话，可能都是一条线路。 嗯， 例如再往前走一点，还有一个松鼠谷， 就是再往东是吗？ 还都是东，它只是东一样，在东的一样那条路上往北一点， 哦， 松鼠谷，然后再往回一点有一个白龙潭，这是老的一个景区。 白龙潭我知道， 等于这三个你可以穿在一天一起，就作为一条线路，就挺好的。 松鼠谷它是。 松鼠谷呢，它也是，它就是一山谷里头，然后这是去年才开始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项目，它是养着各种不同的品种的全世界各城的松鼠，它相对来不像咱们一般买小笼子，它那非常大的铁的笼子在一块里边甚至种上树，可以那松鼠呢蹦来蹦去，然后你可以拿着小瓜子然后花什么就来喂它喂养，这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哎，它不怕人吗？ 在笼子里的时候 不，因为你要喂它嘛， 也是隔着笼子喂吧？ 是的，当然了。 看， 但是 和咱俩老去喂鸽子的那种小广场是不太一样的。 但老板说了，这松鼠可聪明了，牙可厉害了呢。那么粗的钢筋，它经常能跑出来 啊？能 吗？ 对，那松鼠可漂亮，就是咱们平常一般想象中就是那么一种松鼠都同样的样子， 对 样子。但是它里边有好几。可能一二十种不同的松鼠，哦、所以你哎看哎这个挺有乐趣的，还能有不同样的 哦。哎，那我想追加问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蜜蜂大世界呀、松鼠谷啊这些地方、都是以游玩为主，那在里头是不能住的是吗？ 也有住的地方，像蜜蜂大世界没有住的地儿，但是松鼠谷里头有，它里边有一个小湖，湖岸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小别墅似的，但是它平行的，然后大落地窗户，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水景，而且出门就是这松鼠谷，你还可以去那玩，但是房子不多，大概十来套，可能应该是不到十套可能。 哎，那像这两个地方去要交门票钱吗？ 都要交门票的。这是要门票的钱的。 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京郊的一些玩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比如说这个清明小假期您想带着孩子去亲子农庄啊等等都可以啊，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向大家敞开着。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春天到，去而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孩子自信标英语，力不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郭工，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时间交给您。 今天夜间的这个天气重点是就是目前已经开始的这场降雪。首先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一个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台呢是在今天下午15时45分，发布了一个暴雪蓝色预警信号，说的是呢，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雪，这个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雪，请注意防范。这次降雪过程呢，从今天下午的15点前后，就是车道沟这边呢，就已经开始了，到明天的清晨3-4点结束吧。整个的这个过程大约是12-3个小时。按照12个小时这个降雪量标准算的话，这个中到大雪这个融化成水以后是2到4.4毫米，那么暴雪的标准呢是大于等于6毫米就达到暴雪标准了。这么6毫米的这个如果是按照个纯雨的话，也就是只是一个小雨的量级。目前咱们空中飘的是这个雪，到地面呢就融化了，而且呢预计这个降雪过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咱们平原地区这个地面这个温度呢还是在0度以上或者是0度左右，所以呢它积不住雪，出现道路结冰的可能性很小，这个路面只是比较湿滑，对交通影响不像结冰的时候呢那么严重。不过呢即使只是这个路面湿滑，也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的话，这个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气温是比较低的，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结冰的现象。这样的话就更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了。那么明天白天呢天气就转晴了，气温是略有回升，最高气温呢是在10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9.4度，南郊公园的9.4度，这个出现时间呢是在11点的这个40分前后，是出现在9.4度之后气温就下降了。那么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0度左右，比今天稍微高那么一点儿。明天这个总的来讲呢空气是比较清新，适宜出行。但是要注意这个穿的稍微多一点比较好，因为这个气温比前几天呢至少是低了那么12-3度以上，天气的整体来讲还是偏凉的。那么清明节后两天气温这是持续的低迷，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要偏低5到6度，并且呢是有连续的北风天气，大部分时间呢这个大部分人外出的时候呢这个适宜穿这个毛衣类的衣服，由于后两天呀有明显的北风，这个还要特别注意这个防范火灾的发生。那么这个就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话，除了北京以及这个华北地区要关注这个目前正在下的这个这场雪之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咱们南方的这个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我国的这个西部部分地区呢需要特别警惕这个雷暴大风，甚至这个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这个经过能量释放以后呢，到明天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强度呢和范围就有所减弱了，主要还是会出现在这个贵州江西北部，这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这个强降雨或者是这个雷电天气， 前往上述地区的话要这个多加注意。那么今后三天啊，北方这个气温呢会一降再降，并且呢就是对这全国大部地区来说，这个清明节的气温呢，多数呢是维持在这个偏低的水平，也就是比常年要偏低。整个的话就是说，从咱们不管是北方也好还是南方也好，这个清明假期期间的这个气温呢，比常年都是一个偏低的水平，一直要到节后，这个气温呢才会陆续的恢复到正常，或者是慢慢一个偏高的状态，是这么个情况。总体来讲就是这么个情况。嗯， 好的，谢谢国公，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雨雪天气的影响，目前公交集团已经有8条线路采取了措施，其中采取停驶措施的是800路、898路、899路、948路、929路、892路和931路，还有就是采取区间措施的是880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一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海春，请交王。 是是是，刚才呢，海春简单的介绍两个地儿，一个叫蜜蜂大世界 啊、哦，大世界， 对，还有一个是 松鼠谷， 松鼠谷。哎，所以呢，像大伟说没听清，去哪儿来着？已经再次跟您说了，是密云水库的东边。具体在哪儿您具体搜吧。包括我们的编辑也在放广告的时候说了，说这个松鼠谷啊，为各种小坚果啊、小瓜子啊、给松鼠呢，是因为隔着笼子嘛，所以是给你一勺，把瓜子什么的放勺里，把勺伸到那个笼子里头，松鼠很聪明就吃。 对，松鼠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危险的，如果直接接触的话。 哦、 就是因为他其实特聪明，他那手啊，他能刀一下，刀一下没准会刀到小朋友，而且他有可能他那牙呀什么的，他其实挺厉害的。因为我去年在意大利玩的时候，他们那街上就有好多公园里都有那灰松鼠，包括英国，大家去欧洲其实特普遍，满街满校园跑的全是，你给点什么吃的直接就过来， 那个儿都还挺大的， 嗯， 所以你看，你就能特别清楚的看到它那牙，包括它那个四肢，它不像咱家里的小宠物，你能给它剪个指甲什么的，那儿没有那一说，所以有的时候有可能， 嗯， 因为你交流上也不太畅通，对吧？它也不知道你啥意思， 对对对， 万一它理解错了呢，是吧？小 抢食呢？ 哎，小朋友其实是想给它，但是比如它往后一躲呀什么的，有可能受到惊吓。 对， 而且那个我们周六现在不是跟宠物医生他老聊天吗？ 嗯， 大家也不能总喂这些坚果啊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也属于油大的食物 啊， 你知道吧？吃的他们也容易三高， 明白？ 所以大家喂的时候也跟人聊聊说，说你选择喂点别的东西，油少一点的， 对 吧？ 对。 其实你要北京的话，山里头这种野生松鼠，本地松鼠也挺多。 嗯， 他们一般吃什么呀？其实松子什么的，我这儿倒不多。他们更多的吃那橡树籽儿， 啊， 橡树籽儿，我觉得油就少的多了 啊。嗯，他们还吃虫子呢。你讲过 具体的我倒不知道。 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特深，小时候家里那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只松鼠，然后它是有一个小滚轮的那种笼子， 啊， 你见过吧？就是它在里头能跑。嗯，然后我妈当时在山上工作，她下山的时候就会给我逮点小蚂蚱什么的，会拿一树枝儿，那树枝上就都是蚂蚱。然后我刚一拿来，我往那儿一举，那松鼠特快的就抢过来，一只吭吭就给吃了。所以他们特厉害，其实。 你说，哎呀，终于开荤了，天天给我喂菜吃。 对呀，植物蛋白、动物蛋白要均衡。 真的，哎，一说这，我就想起来，几年前我去四川，然后到那边，因为四川很美嘛，然后那边， 嗯， 漂亮的山啊什么也多，然后去那边爬山，哎，就看见有人拿那笼子里头逮的松鼠，那松鼠我没见过，蓝色的 啊， 哎，就是透过阳光你看，哎，它发蓝，哎，真的很漂亮，那大尾巴，我天哪，就跟披肩发似的那种感觉，又粗又壮。 我估计你说的就是灰松鼠 啊，特大， 嗯， 没见过。 对，这个确实。 后来，哎呦，我觉得特好看，但是我不可能养它，我就跟人问他，我说这个山里逮的哦。多少钱？300。哎呦，贵点贵点， 嗯， 我说咱便宜点。哎呦，我跟你说，就为这松鼠，我跟他聊了半个小时。 有可能是野生动物。 当然是了。 对。 所以后来我跟他砍了半个小时 啊， 最后80。 我以为说最后因为他没卖你，你就举报了。 买完了以后我就找一没人地儿放了呀。 哦， 哎，我说这意思。 嗯。 但是到后来发现 又被他给逮回去了。 卖这个的挺多， 啊， 我子弹不够充足，我实在救不了大家伙儿。 是是是， 来来来，那咱们抓紧时间，因为我说了，咱们今天第二节还继续得让海春，嗯，给大家推荐一件比较好的北京周边的农庄。 嗯， 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计划好了，清明这几天我都要去哪儿哪儿，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计划好，正好听我们今天节目有一定的指向性，而且呢，我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一下，比如说有听众朋友说，哎，我们清明有这么一个计划，行不行啊？或者说能不能让海春哥给一个综合性的建议？哎，都可以发信息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包括您也可以说一下，我今年清明我们家的安排是什么什么？ 对， 也可以晒一下嘛，对吧？嗯，所以咱们这样，这一节呢，先让海春哥继续说农庄。 好的， 其实。再下两节，除了回答大家问题的同时，还想说说，比如说现在看花特别好， 嗯， 你不能老在自己家小区里看，得走出去，因为要踏青嘛。 啊， 清明的时候，除了祭扫，其实更主要的也是踏青。 对， 而且很多人都说清明，可能在祭扫同时会有一些啊所谓的思念的泪水在里头， 嗯， 但是实际上踏青是开心，也应该高兴，对吧？ 没错， 所以就想让海春哥也介绍介绍。不用花钱就能看花的地方， 对，那就是别人家的小区，是吧？自己家的小区看房了，发个微信给王维，你们小区种的什么花啊？哦，没见过，那我去看看吧。 哎呀，那这个门卡拿的得多。来来，继续说农庄。 嗯 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种农庄，看就是例如在怀柔比较偏远的地方，有一些就是喇叭沟门，应该是北京市最北边那地方了，有一个叫云泽谷的这个山谷里头，它本身就是在三面环山，然后有条小溪从那儿流过，它本身生态环境特别好。为什么说生态环境好呢？因为我曾经带过了一个应该说对博物的一个专家吧，应该算是去那儿去看去， 就是他们在那个山谷里头发现了很多一种寄生的，叫胡寄生的一种东西。这胡寄生特别有意思，他说很多现在东北那边原始森林这种都很少见了，但那边特别多。这种胡寄生是鸟吃了水果那果子以后，然后它只有它的粪便滴在树上，它长在树上的一种东西，对环境对水质要求极其的强。它也叫，这东北那边也管它叫冬青，就是冬天它都是绿的，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东西呢还有一种文化，是欧洲的文化，就是咱大家都看过那个圣诞节，过圣诞节的那个买贺年卡，几乎所有的贺年卡上都会有这种东西，这种胡寄生，它可以长小红果小黄果，特别漂亮，就在这山里头有好多。 哦，那也就说明喇叭沟门那边它的原始环境特别好。 对，原始环境特别好。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云泽谷的主人呢，就等于首先开春了，然后我听他说那意思要马上应该下星期他们就要组织，就是种一些苹果树，就是一种特他们当地特有的一种，就甚至等到秋天熟了它能裂了纹就开，那种有点偏野生的那种概念的 裂了纹。 对，它那纹能裂了， 生长的就 特别甜， 炸开了， 就因为特别甜， 特别甜， 所以就自己啪崩开了。 我特甜， 对呀，对呀、啊。对啊、 而且呢，每年的话，像这季节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带着孩子们去挖野菜 哦， 例如现在马齿苋呀、啊，然后包括那些那个就是吃的那种那个举麦菜啊，那种蘸酱菜啊，还有那个、包括他们自己山里头还有特有的一种就是。北京这地区比较少见的杜鹃花，他们那山谷里也都有，可以去赏花。而且他们像每年的话，如果要是那个以前的话，他们这个养猪的话，做了猪肉什么的以后，他要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弄那个 杀猪菜啊？ 不，他灌肠 哦， 让孩子们带灌肠，然后甚至就是种的白菜啊、萝卜什么之类的，然后一块儿做咸菜什么之类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把这农庄里东西带到活动中，让孩子们来一块儿玩。 哦，有意思啊！咱那个稍微进一条广告，广告回来接着让海春哥给大家说。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咱接着让海春给大家介绍这些农庄哈。刚才说到那个地儿能做咸菜， 哎，这个地儿叫什么？ 云泽谷。 云泽谷， 对， 这个也是一个农庄。 农庄。当时农庄主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啊，他那块儿得有300多亩地，然后做了这个弄这个地的最早的目的就是想给自己家里种菜吃。 哎呀，厉害了！ 就因为他有两个孩子， 我以为他是开饭馆的呢， 俩孩子就弄一片地， 这事儿。 这孩子得多能吃。 后来有故事嘛，就是他弄，就所以说嘛，就因为种了地，因为他觉得那山好水好种的菜好，然后结果呢，他因为多嘛，他就送给邻居们，结果送给邻居以后，这邻居们就觉得哎呦太好吃了，但是甭老白吃啊，但是我给你钱，你到时候这么做得了， 就给送点， 哎对，多送点，就咱都公平嘛，算是 啊， 哎他就渐渐的就开始把这做的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就周边的人都会来从他这买这些有机的一些产品，农副产品。然后最后像您说的，后来他想着菜还是多呀， 对， 在城里开着餐厅了。我说保证我是最新鲜最好的食材，然后他做西餐，就味道一定是最原始最朴实的这种。 哦，拿野菜做西餐我还没吃。 没说野菜， 野菜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野菜这些所有事儿它只是作为活动。就是带孩子来，就是现在你要是挖野菜然后种树，等到秋天的话他就是上山的，比如采蘑菇，然后收割一些蔬菜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把这些所有活动贯穿在一年里头。然后带孩子们来玩。 这个挺好的。 是因为本身去喇叭沟门的这个路，因为都是有点盘山路嘛，路两边特别是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是， 而且到那边以后也凉快， 景色也宜人。同时如果能在这儿在啊让孩子们感受一下所谓的农家生活，应该不太一样了。 对，而且这条路上的话，其实包括那边白河湾，包括那边有湿地公园，沿途景色都不错。而且这片山谷里头，不只是这个悠然谷，还有例如那边不只是这云泽谷，还有一家悠然谷，它也是在山谷里头。而且呢，那一刻我觉得最吸引我最多的是，他们养那些鸡不像咱们那些一般养鸡弄个小鸡窝或者那一块 啊， 它在一个崖壁上，就是一个土崖上， 哎呀， 然后给切开以后，再掏了好多洞。那些鸡下蛋呀、啊、或者玩啊什么的都在那一块山崖的土洞里头。 天哪，那鸡是会飞吗？ 没错啊，一定是会飞的呀、 啊、 他是开玩笑的，结果真的会。 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看见到的都是养鸡场里头一个一个小笼子非常憋屈的 啊。 如果有机会您到农村到老家你去看见，那鸡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在窝里， 树上， 上树都上树、哦、很高的树它能飞上去的。 对对对 对， 那柴鸡才好吃呢， 那有劲儿啊。你知道它为什么上树吗？ 为什么？有黄鼠狼。 对，就为了躲黄鼠狼的。 黄鼠狼不会上树。 对，不会。 差一点。 是吗？ 差一点。来来来，我们先回答几个问题吧。其中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安静的美少年，他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在京藏高速出京清河收费站的中间车道有车剐蹭了，所以提醒后车一定得注意了，谢谢。 嗯， 另外一位朋友呢叫鱼儿，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打算四月中旬的时候去古北水镇，请问在镇里住好呢还是在镇外头住好呢？能不能有一些推荐？ 如果看他有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首先古北水镇里边酒店非常多，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民宿，包括他的那个会所都有，就是说根据您的要求，但是相对来说他的费用呢也偏高一些。最便宜的，他那房有的房间很小，就是他所谓的民宿可能200来平米，可能最便宜也得500-600。如果至于贵的，甚至上万，咱不说上万的吧，咱就说基本上可能1000到3000之间都比较常见，所以就看根据您的需求。如果要是在里头住，我觉得肯定是好，好在哪儿？例如它晚上有灯光秀， 嗯， 你这样的话可里边可以去看灯光秀，或者在里边赏夜景啊，都比较方便。 对， 但是如果您要图实惠或什么之类的，边上有太多的农家院，从1200的到3400的4500的全都有。而且它的山就是古北水镇附近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民宿啊，例如麦云溪了，还有像鸭头的客厅啊，我觉得也都特别好，那你都可以看参考。再有一个就是因为古北水镇的话，你如果想订四月中旬的周末的房，最好也就现在开始订， 嗯 啊，要不然还真也难，别看那么多房也不好订 啊。您说无论是那里头的还是外头的都得订？ 便宜的民宿就是外头的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您只要想住一定是提前啊，您上去了以后这难免有时候会。 海春哥的意思就是好的你觉得好，别人肯定也觉得好。 对， 所以你就得提前订，要不然有可能你有钱你都订不到你想要那个房型，以及你想看那窗外那我就想看这段河看不着了。 尤其是古北水镇里头啊，要如果带孩子去，他有好多，他有温泉，然后另外他有好多酒店都带自己的那个游泳池，而且每个家的游泳池都不太一样，尤其是他那种有露天的呀，或者有一些那种就是有点半就各式各样的，特别漂亮。那个你要想，例如我就想要这个游泳池的那家酒店，那你真得提前安排。 我哥，我再弱弱的问一下，那真的是个游泳池吗？还是个澡盆？ 真是游泳池。游泳池 啊，是游泳池， 很漂亮的。 对， 游泳池都特漂亮。 你想，这不得提前订吗？哦、这不得要你点钱吗？对不对？ 不去，太贵。 就在网上看看是吧？ 来来来，继续再说几个农庄。 我觉得农庄的话其实还有，就刚才说的都是基本上怀柔和密云，还有像昌平那边有一个苹果乐园，就在十三陵那边，我觉得它也挺 是小虎队开的是吧？ 还唱一个。然后它那个首先它自己本身有一个住宿是大四合院，就是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在那儿去住都没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它呢自己的话有一个大的一个大棚，大棚里头呢有各种，就是例如孩子们去了以后他就种了一些薰衣的，就是那个香草植物 哦， 你可以自己做精油 哦， 你可以自己做啊。另外的话还有各种的话，他那些里边还有一些航模的一个展示，小男孩可能会比较喜欢。然后还有一些 那些那个多肉植物， 嗯 啊，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里头做。 多肉怎么做、啊、 ？DIY 就是 啊，你在一盆里头给它栽一下，就跟咱插花似的，是这意思吧？ 啊、 给它组一盆儿。 对，然后所以说呢，就这块呢，就反正你可以待两天，然后去湖边吃那边那个咱们那个石安岭水库边上有好多水库鱼，那店也都特别好吃，你可以去那边吃鱼，然后在这边带孩子来玩，然后去莽山也好，去那个其他的一些那个森林公园也都不远，像湖鱼什么的都附近。嗯，我觉得这种也是，这还是相对比较近，就是说你要怕堵车开远，我觉得像这种农庄也还可以。 那、嗯、看来苹果乐园它就在十三陵水库的边上是吗？ 十三陵水库的西边，西岸一些。 哦，那就是说离莽山也很近了。 都很近，都很近。所以就刚才我提到了多肉，其实北京还有这个，就现在整个中国可能好多人都小文艺啊或者小清新都喜欢种多肉。 嗯。 但是北京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在那个通州那边有一个地儿，它的多肉的那个应该说棚最大，然后种类最多，而且我觉得反正挺便宜的，就是花几块钱就能买， 哦、几块钱就能买， 就几块能买，而且就是说，即使你什么都不买，你可以去看，那一大棚一大棚都特别漂亮的各种各样的那种，他说最贵的两三千块钱一颗， 有几万块钱一颗、 啊，对是。对，就是它放在大棚里能正式展示，能让你看的。它又分几个区域，有些东西他说不能让你随便看，为什么？因为这大家都这里多肉植物，往后你掐一点就能回家自己做去。他说，经常有人就来特意就是 抠一点， 会，所以就是特贵的，他会不让你看的。但是就尝尝常规的或者稍微贵一点的，你是可以看，那也挺好玩的。 嗯，而且到那个东西，有的品种到夏天。让你进去你都不进去，它要保持那个里头的高温，有的要湿度大，它每一种不一样， 嗯， 所以你有的就是一进去就跟一蒸笼似的、 嗯、 有的必须得特别大的风什么的，每一种都不一样， 嗯， 就想起去 他们是专门有几个区域是展示区， 对， 就是你跟你把里边小景小步都给做得很好，小道你可以走来走去的， 嗯， 不是说真是一北排一的全是那样的东西，他给你把这个规划好了， 嗯 啊，就是在里边光是散步我觉得都挺美， 嗯，对，就但是那些植物反正小朋友肯定是挺喜欢的，我就记得我那年在云南的时候玩嘛，走到人家农村一个老乡的家里头，就是人家那墙那个垛子上就长好多咱们叫多肉，我说哎你看人家这老乡艺术品位很高吗，你看人家这布置的，咱能弄点铁丝网，人家种多少，人说我没种，你要都给我弄起来我还谢谢你，说我特别讨厌他们自己就给长出来了。 这个你说的真是不只是南方、 嗯、 北京也一样， 对， 北京郊区的这个老村的房老房的房顶上都有多肉、 嗯、 那叫瓦松， 对 啊， 那也开花也挺好看的，但是那是野生的、 嗯，对， 到处都是。 像李萌说，求推荐南边的，包括吴桐说，清明节放假，想带孩子出去看看花，有什么好推荐的吗？不过大家都别着急，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呢，因为马上就要到广告时间了，我们会在第三节给您回答。包括在此也要谢谢霍克，霍克说了，外面下雹子了，谢谢。那您具体的位置能不能提醒我们一下？ 所以真的是下的雹子呀！刚才你刚才不是说就是小雪子 冰渣吗？冰渣或冰粒儿， 那雹子还挺 哎，就那么 浪 了呀，就那么浪 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节到此先告一段落，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在整点的广告信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京郊从业20余年的我们俗称的海春哥、 嗯、 啊，让他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要稍事休息了。 嗯，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岛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对不起，我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海春。 哎，海春哥，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他是京郊从业20余年的京郊王，当然这个名字是我们给他取的啊。 对，是是、嗯、 对， 他自己不称王， 是 我们非要叫他王。 其实，哎，名儿挺好的吧？ 我就说实在的，我就说这一说出去，我自己脸红有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不过就是姓王而已嘛。 人家是姓王，一语双关了。 对呀、啊，这多好，而且。京郊从业20年，基本上没往城里跑过， 听着也有点心酸。 那倒也不是，真的就是他自己开车围着北京 好 啊，就这么转。所以京郊他自己说，基本上开车走一圈大概有多少公里？ 我记得当时啊，可能将近800公里，因为我从那走小道绕来绕去。 800， 对，一圈就是绕着北京，因为都是郊区嘛。绕着北京一圈、 哦、那得走多长时间？ 我曾经有一次、啊、 走一个星期， 6点钟，不，我早晨6点钟出发，晚上12点回来，绕一圈。我是从那个房山进，然后穿延庆，然后从那个房山到门头沟，到怀来，到延庆，到怀柔，到密云，穿平谷，穿顺义，然后回来兜一圈。 哎，听着特别像大兴安岭的护林员，你知道，每天把自己的这个范围得走一圈， 所以很熟悉嘛，对这些地方。他只要一说什么什么地方玩，我们都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地儿， 因为人家咱们知道那些热门线路，人家都避开，是吧？然后他现在都是在发掘线路， 是 咱们一直属于跟风， 是。所以他私下里给我介绍的几个地儿，现在我没事老去， 是吧？ 哎， 都不好走吧？ 哎，路都特别好走， 真的呀， 哎，都特别，而且人特别少 哦。 所以我老跟那哥说，我说别老在节目里头老抖了出来啊，私下说。 你都这么说 了，人少景美的， 你要不介绍一下，是不是容易招骂？ 对，当然在此也要再次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报的路况，比如说像陈丽啊，包括 Hawk 都说了，说那个我们坐标石景山老山附近。确实已经从小冰渣已经演变成了大概绿豆大小的小雹子。 哇， 确实是这样。包括老玉米也说了，总部基地下雹子了。看来发信息的都是西部地区。不过陈丽说了，东四环绿豆大小，一会儿咱俩回家的路。 我们等它变成黄豆大小的时候再走吧，这样更刺激一点。 是是是，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比如说像张奇墨呀、一秒啊、浩杰呀等等，很多的朋友也都提到了说，就刚才你说的东边通州的那个多肉叫什么名字？ 它叫吸引力，大家可以反正一搜就能搜得到。号称啊，这它号称说是北京最大的一个，规模最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包括咱们老来咱们节目的另一个嘉宾郑阳，他自己也弄这个，他也有一个，可能没有人家大吧，但是品种也非常多，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 你这些都是专门养植物的人。 好，来吧，咱们先帮助几位朋友吧，因为上节咱们已经把这些问题都遗留下来了。咱们先帮助一下吴桐，他说清明节的时候放假了，想带着孩子出去看看花，有什么地方可推荐的吗？正好也适合孩子的。 我觉得北京啊，花啊就是太多，然后看您怎么来说这事儿。例如现在这个季节，我认为就是说成片的花的话，应该是杏花比较合适。山桃呢已经有，但是说已经偏晚一点，你除非到海拔高的地儿可能还比较多。如果要是说您海拔低，那我认为是杏花比较合适。刚才上期我大概说了一下，说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刚从怀柔回来，所以怀柔的话现在那一条，例如从淮沙河、淮九河沿线，包括长城、黄河城、水长城，然后一直到那个慕田峪这边沿线，现在杏花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而且这种花的话往往都不用花钱，就可以来走就行。如果要是再晚一点的话，就是因为就刚才我说我转一圈嘛，在北京你能感觉出来它的季节和那个不太一样，就是延庆那边的花它要推迟一些。所以延庆的话，从古崖居到嵩山、玉露山到龙庆峡，一直到湘营那不远，杏花也特别特别多啊，但是那个要比这可能晚个，我觉得10天半个月的。 也是因为那边有点冷，尤其像这两天，像延庆那边晚上可能得跌破零度了。 有可能， 差不多山里 应该 有， 对，山里头 是 吧？ 有可能， 对、 嗯、 所以要看的杏花，反正我觉得现在这几点是比较适合看杏花的。 嗯，李萌说，求推荐点南边的。 南边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想推酒店还是景区还是住宿啊，反正对于南面来说，相对于它没有山没有水，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相对来说农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例如像第五季啊，例如像通州的那个番茄联合国啊，就是这种农庄我觉得都比较多。还有那边的像马上就开梨花就要开了，像那边有一个叫梨花村的， 嗯， 整个村都是上百年的古梨树，哎，那去看看也挺好看的。 啊、哦， 就我每次呀都听海春哥他们说这些桃花、杏花、梨花， 你分不出来啊、哦， 真是分不出来、 哎。但是简单的你应该能分出来，比如说， 我先给你讲一个特好玩的事儿。有一次我特别无知的问一个像海春哥这样特别懂的人，我就指着、嗯、我还想问一个相对有点深度的问题，我说，哎，你说这个树它开完花以后，它能结出梨来吗？人家说不能。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这是桃树。真分不清楚，你知道吗？ 有一个特简单的一个方法、嗯、就是说桃树和杏树你看树干，就是即使它不开花你都能翻得出来、 嗯、 桃树它偏红，就那皮是红色偏润， 嗯， 就是比较滑溜，但是杏树就是这梨树它就是裂， 有点 裂 干。 哦， 对， 这就相当于一个呢是觉得哇，就好像你玩那核桃，哇， 哦、 已经包浆 包 得特好了 啊、哦， 那个从来没包过 哦， 对， 哎，就 干裂 这么一种分别 啊、 哦。你还千万别听，就是更深的专家人说了，看花瓣，看哪个裂啊， 对， 哪个是奇树，哪是偶树， 对对对， 这个很难 了， 你就更别说看颜色了啊，那就更复杂了。 所以现在就是我要不就得感谢现在科技呢。人家有那认植物的那个， 嗯， 对， 你看 开 尤其是你看我咱们今天老说亲子农庄，你带小朋友出去玩，小朋友最大的特点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对 对吧，他要问你，你这要不知道，当爸爸的那不是就容易没有面儿是吧，就是你掏出手机你告诉他， 我说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结婚呢， 真是不知道。因为我被小朋友问的呀，真的，你最后你就无法回答了，你就只能说一点神秘学的东西，说哎，你长大就懂了，类似这种话来搪塞的。 因为我经常带我们家姑娘玩，然后姑娘呢也带好多她的同学一块去玩，都是小朋友， 嗯， 然后我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无论是昆虫也好还是花也好，其实花没说嘛，就是野花有好多好多种，现在山上最常见的一种花叫白头翁，就特别好玩 哦， 就听着名儿就挺怪的，但是其实它听见它开出花来是深紫色的蓝，就是那紫色的大花特别大，一株上有一个，等它花谢了以后，会就真跟满头白发似的垂出好多小白的须子来，哎，这叫白头翁，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我还会带孩子们去，比如认这些野菜， 嗯， 啊，就刚才我说的像苦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还有像老虎嘴，其实叫桃叶鸭葱的。好多东西都是，但是我不会让他们吃，但是我会告诉他，将来真要是你们现在没吃的时候，这可以救命，可以活命。哎，他们就特爱好玩这个，特喜欢这些东西。 对，所以这就对于现在很多家长啊，真的提了一个新的要求， 嗯、 就是我们老说这出去玩不能光玩，对吧？你还得让孩子学点什么知识，你不能光指人农庄，人说教你腌咸菜什么的这些。他问你个问题你什么都不知道，这孩子我估计以后也学不了太好，他说我爸就不知道呀，对吧，我爸不知道，那你凭什么让我知道，所以自己还是得多学一点。我这两天看那个有一作家叫马伯庸，他说他怎么教他们家孩子背唐诗，就是原来都是我爸小时候让我背，都是得那个利诱，哎，你背完了，你爱喝北冰洋给你买一瓶北冰洋，你把今儿这个长恨歌咵，你给我背了一瓶北冰洋，那时候是这样，那时候喝的少，就觉得北冰洋特厉害。他说现在你给这些不好使了，孩子已经觉得哪儿都能喝，自己都能买。他说那怎么小男孩，他说就好跟你打，就是他那各种各样的招，你看我们小时候比如就天马流星拳，那边什么庐山升龙吧，你得能对得上。他说我给我们家孩子想了一个，他说我就跟他对诗，说我现在打你这招叫床前明月光，打过去。他说他们家孩子就说，我得用什么招，我用什么招才能劲儿，你得用一石地上霜你才能对上我这招，然后我下边又出这举头望明月，你低头思故乡。他说打了三个回合，我们家孩子一首诗就已经记住了，因为大家得想办法，对吧，我觉得到那个 外头玩也是一样。你看现在海卓哥刚才又说又看花呀，又做吃的，这时候清明的诗、看花的诗， 对， 你都给他一教，对吧？ 对， 刚才像我说那喝酒的诗，你等他十八岁以后再教都行，是吧？ 哎，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啊。那个像我就是给我们那儿的物业建议了一下，我说你看这么多的花很漂亮，孩子问我完全不知道叫什么把每个树上都挂一盘 啊。 哎，物业说您说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我们也不认识，是 过两天全挂了一盘。 真的呀？ 啊，比如丁香啊，玉兰， 我以为挂一盘写欢度佳节是 吧来来，抓紧时间继续让京郊王海春哥再给大家介绍还有其他的农庄吗？ 我觉得农庄啊，反正 得有点特色的，得有点特色的，像您刚才说的松鼠谷啊， 对， 蜜蜂大石界呀，然后包括您刚才说的南边的那个叫什么梨花村啊，哎，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挺好。 那咱们让海春哥想一下，我进一条广告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让海春哥接着给大家，咱要不先回答个问题吧。这儿那个李海晨说，别聊光带孩子出去，我们年轻人也需要关爱，求20到30岁的这些年轻人能一起出去郊游的景点，最好啊有一点娱乐项目，住一晚上也行。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多的。首先住的话，年轻人可能就追求可能浪漫，就是有两种趋势。一种呢，我可能就比较简朴，我比较因为年轻人嘛，相对来说可能经济实力不那么强的时候，我就追求简朴，我就要只要这环境只要是野，我就去有这种感觉的。 住帐篷是吧，周哥的意思？ 不都是野景吗？ 啊， 都是野景。 住帐篷现在真挺流行，而且你也别瞧不起帐篷，帐篷有的也很贵。 我瞧得起，但是我作为一个住过帐篷的人，真是不舒服。我有一次跟他们出去玩，是走到我们家那边那个坝上，那叫什么草原天路 啊， 就一开始它还没特火的时候，我有朋友说你们家不张家口的吗？现在有一条什么中国的66号公路，是不是在你们家那头？我说我没听说，我是说草原天路，然后开始给我看照片。我说那咱去吧，从那儿一直开到上头，说住一夜吧。我们那朋友都特专业，还带着那大天幕，拿着扛着自行车，然后又拿着风筝，拿着跳绳，还拿了那个底下能灌气的那种做饭的锅。我们一堆人去了，到那儿到晚上，大家那个歌舞升平，哎，说各自休息吧。然后我就弄我那帐篷，弄完了以后，他不是得铺一防潮垫什么的吗？ 对。 最后你都弄完了以后，有两个特别让我就是无法忍受的，一晚上都没太睡好。就是你出去吃的那些东西吧，你不可能当时就收拾的特别干净，就是你哪怕在垃圾袋里，他周围村民家有狗。 啊， 那狗啊，晚上你黑咕隆咚的，你就听着外面吧，来有脚步，然后那脚步呢还经常碰那些易拉罐什么，当当当当，你就特吓得慌，你也不知道它外头有什么东西，是人呢还是什么呀？你就惴惴不安，一会儿拉开看一眼，好像是条狗，但是你又不太确定它是不是狗，就这个你不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晚上特冷，你白天可能还穿着衬衣在那跳绳呢，晚上就得睡羽绒帐，而那一裹吧，你就感觉自己跟一木乃伊似的，腿也不能动，手也不能动，特别难受。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那地呀、都不平，你尽量找一个平的地儿，就算你铺的特厚了，它也哪个角度吧，它也是一坡，经常睡着第二天醒来呢，右半边这个肾特别疼。 哎呀，给我这个睡的呀！所以真的还是得住酒店，是不是、啊，志哥？ 所以说刚才说他提的是， 都说了分人， 啊、对， 这是 我比较娇气， 年轻人， 哎， 我那时候也年轻， 我哎，你看啊，如果要是你跟你女朋友说，咱们去。帐篷看星星，咱们住帐篷看星星去 啊、 哦！你还是说我给你找一家酒店，咱们住一酒店去？嗯，你觉得你 人家女朋友说能不能在酒店里有一天窗，咵打开也能看星星那种？ 那 我怎么办、 哎？那你们俩不合适，赶紧分了吧。 那再说了，如果他要是考虑这个问题，那首先得考虑钱的问题。 对对对， 例如现在所有的民宿，有的民宿是真就像你说的，一拉就咵这窗户就打开了，就能看见星星，哦、很漂亮。 对。 基本上合到1000块钱一间房， 哇、哦， 哦，你是否能承受得起？或者说你们俩 AA 啊，跟女朋友还 AA， 所以说就是事儿啊。但是你要是帐篷，相对来它是可以每次能循环能用的 哦， 啊，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而且那种感觉，你说这些所有的难受的感觉，将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对， 它不一样， 对。 所以看着他年轻人，他说的这样、 啊， 所以说年轻人一个是这个帐篷，还有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房车，房车其实概念跟您说的一样。住星酒店绝对比房车舒服，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房车还是挺火，还有好多人在去住。 嗯、 为什么？都是追求浪漫的那种感觉的人才会。 他那房车也是停那儿，也不能开走， 不能开， 对吧？他那什么小镇什么那些， 但是感觉不一样， 对，不一样。 住车里， 真的真的， 有一种摇滚明星自己在全国巡演的感觉，是吧？ 反正就感觉不一样。 对，这个现在话，无论是房山也好，门头沟也好，昌平也好，密云、怀柔、延庆，几乎都会有这种房车的基地，也都可以考虑， 哦、 都可以。但是我没说嘛，就是其实带孩子的话。所以有点辛苦，老人也不合适。 对，哎，不，刚才李海晨人家说的，反正都是20到30年轻人嘛， 哎、他所以他们可以， 对、嗯、他们没问题。 但是房车不也不便宜， 不便宜，不便宜。 房车的话，基本上可能也在600块钱左右， 哦、 还是800-1000的 一辆车是吗？ 对啊，一辆车 啊、 哦， 一辆车一般能住几个人？ 六个人。 能住 最大的，最大的， 最大的六个人， 六个人， 最大六个人。 但是呢， 那六个人那就不能600块钱了吧？ 不。 人家是按车收钱， 对，按车就是便宜的可能500-600，贵的1000多也有，2000的也有。 而且起床的时候注意， 注意什么？ 就因为就相当于你得见缝插针，有个地方啪一拉，哟是一床，所以你比如说像开车的那上头， 哦， 就跟那个鹅似的，还有一关子，其实那里头也能睡一人。所以你但凡骑猛了， 醒来的时候容易踩着彼此， 没有没有，容易磕脑袋， 哦 容易磕脑袋， 哦哦哦、 没错没错。 哎，我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个是打匹克博呀，还是打什么的那个？哎，是不是适合他们？ 那也特别适合年轻人，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姑娘，姑娘可能不一定好玩儿那啥。 匹克博那适合姑娘， 漂亮。 哦，那地儿漂亮。 不不不，我穿那衣服。 姑娘漂亮。 我姑娘漂亮都漂亮，穿那身匹克博的衣服。 对啊，就是这种。不爱红，不爱那叫 不爱红装， 爱 武装，爱 武装那种感觉， 哦、 特别的飒，应该说。 明白，明白。 啊，那个呢，确实年轻人特别喜欢，就是因为北京范围之内的这种枪控的比较非常的严，就即使是仿真枪也几乎是不允许的。 嗯， 他那种呢是特别特批的一个地儿，在廊坊那位置。 嗯， 他那枪呢，一下子弹比较多，500发子弹。 哇， 一点就是那哎，300发子弹，就是像平时的话，一般都是100以内，像那种打彩蛋的或者什么之类的。 天哪，我们打的都是那个 激光， 激光的， 激光的就更没意思了， 激光没意思， 激光的特别没意思。这个呢，为什么说刺激呢？那个枪准狠， 彩蛋是吗？ 8米以内是禁止开枪的，它真有一定的危险性。 是他打彩蛋， 嗯， 就是那个小 真的弹， 我。那不可能， 没110吗？我举报一地儿，海舟哥说地址， 黄豆大小的、 哦、 啊，它安全措施非常非常强。例如你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战区 以后，就是、面 罩打身上的那种触感很明显。 哦、我见过那个枪，那个枪确实就是打到身上，它还能炸开，那个是吧？ 不， 有一片 儿， 不是一个漆状的。 你说的是另一种，就是那个漆有小红点什么之类的，就比那个现在更高级的一种， 比那个还高级， 还高级 哦。 哎、 这在哪儿？ 就在廊坊那边有公园里头，自然公园那边。 哎呦，这好玩哎！ 对，特别刺激。然后它就是跟你进了那个野生动物园或者什么之类的，它那门一层一层一层的，就是你只要进去了是不允许，没有通知你是不许出来的。对枪支或者那个管理的极其的严。 哦 啊，然后那边也会有裁判，就是你要中弹了以后你要退出战场，啊，就是基本上可能30米之内都还能连发啊一块出去。 就是如果你开拍那些电影什么之类，你就在土豪那个战壕底下，就听那个呲呲呲脑袋上那土乱蹦，就那个感觉，压着你就抬不起头来。 哎，怎么样？ 好有兴趣啊！ 哎，真的，海春哥上次跟我说完了以后，跟我说怎么样，梅子，咱去 组团去。 真的，后来 好想去，没说的， 被我拒绝了。 拒绝什么呀？我有好多在这儿说不出来的话，都能在战场上说出来，是不是？ 哎呀呀，有点意思，在廊坊是吧？ 对，在廊坊、哦、那个确实挺。这个我手指头被打了一下，疼了一星期。 这是不是得有一定人数限制？比如我和王维，我俩人去就没法玩了，是不是得组个十个八个的才能 玩？但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 还能拼团， 对，就是说你要平时，那你肯定必须得组团，就自己得有团。如果是周末，他有一个时间段，那个因为都有散客嘛，你可以他就可以拼，就是几波人一块儿来。 对，这 有个专门的时间段， 真的这个适合二三十岁， 对年轻人绝对喜欢，绝对刺激， 这太好玩了。别上节目，但我觉得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说这是男孩子，我觉得肯定喜欢玩，但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稍微打一下他疼。嗯、但是我那一阵儿看有好多就是京郊的小民宿，也是我们编辑磊磊他自己整理的那个，包括我也问他们，有好多人现在那民宿里头。就是一套的娱乐设施全有，因为现在啊不像过去你还得弄一地下室装一 KTV 机啊什么那些你才能唱歌， 对对对对， 现在你买俩麦克风，咱那电视不都是智能的吗、嗯、你随便下个什么软件马上全民 K 歌你就能唱。 嗯 所以他那里头给你带着背头，包括有各种那个游戏的东西，牌呀、啊、骰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然后给你准备几只麦克风、嗯、然后外面烧烤架呀、啊、什么的那些都能给你弄好，我觉得那个也适合比如几个年轻人一块出去租那么一个小院，大家一块玩三四个卧室的那种。 对，我觉得郊区这种民宿反正也是越来越符合人的要求。 嗯， 例如延庆有一个叫大隐于市的，他那个院子，他每个院子都有一大片的空场，干嘛呀？放好多海沙，特别干净好的海沙，就因为孩子们都喜欢玩沙子，小时候谁不喜欢啊、哦、 对， 专门每个院他都做出这么一区域来让孩子们来玩沙子，而且他海沙很干净。还有刚才我说的丫头客厅，他们在房间里面设计什么呢？就 VR 的那个游戏 哦， 你只要在那住，你就可以玩这个 呀，高级了 啊！对呀、啊，就现在，然后说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贴近，你想要什么都会有。卡拉 K 已经算俗的了。就是 对， 举个胆儿都行， 好不容易憋出一个说 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刚才我记得您还说了，在南边还有一个叫番茄大世界还是什么 啊？番茄联合国 啊，联合国。 对，它就是咱们一般见的所谓的西红柿，就那种小西红柿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它那儿有五颜六色的不同的西红柿，而且跟西红柿相关的一些活动、游戏都有，而且它的菜什么的也都跟西红柿也相关。我觉得你可以带孩子们就感受不一样的西红柿也挺好， 拿西红柿互相拽，西红柿大战。 我就跟你说，那儿的西红柿贵着呢， 拽不起，是吧？ 是在台湖那儿吗？ 对，台湖。 对， 我曾经在昌平也有一家做那个种西红柿的，他说他进的这西红柿好像是30万块钱一斤，就籽儿。 好意思拽吗？ 扔籽儿是吧？ 拽，你把自己拽了得了。 我自己背一筐过去，跟他们打，自带子弹。 好好好， 嗯，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小段广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时刻向大家敞开着。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再敢骂

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四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听众朋友大家好，海川还在这儿陪着我们聊会儿。 对，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了，我们在最后这半个小时呢，让金交王海川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不收钱，不交钱，您也能踏青赏花的地方，可以简单的介绍几个，包括呢也可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的问题。当然有一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的编辑一直在导播间当中很忙碌，给大家发着私信，像括号啊，像赵俊啊，包括像Prince 啊、酋长啊等很多的朋友，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的编辑在导播间当中都发了私信，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说了。我们回答的问题可能有一定的大方向的，这个可以回答，好吧？来吧，海春哥，说说不花钱就可以赏的。 我以前啊，就是我觉得也得感谢咱们节目啊，我以前曾经在节目上介绍过几次，有一个地儿。看专门看什么呀，海棠花、特别漂亮的地儿。然后但是像您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去那时候啊没啥 人 啊、 后来吧 因为您去了变成了一个著名景点， 我说了几回以后、 因为在节目当中说了、 对 啊，车都开不过去了， 真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要说的，因为我觉得还有好多听众不知道这个地儿。 对， 而且它确实特别特别有特点。我说这地儿呢是属于北京的话边关三个重镇之一的长峪城地区。长峪城这边呢其实是两个村儿，一个长峪城是最里头，然后在之前呢还有一个黄土洼村。尤其是这个黄土洼村，这个村里头啊全都是上百年的这种老海棠树。你不像咱们去海棠花溪什么的，那都是新的，这几年新种的，但是都是你一两个人抱不过来的特别漂亮的那个老海棠。而且它的海棠也不是一种，有巴冷海棠，有冷海棠，还有他们当地人管叫暖海棠的。秋天结果也不一样，有红的果，还有那种白的果，也不一样。 哪个好吃？ 你要直接摘有点涩。 都不好吃。 但是挺好看的。就非常的漂亮，就是那个在地方，就是像例如它应该是将近五一的时候，是这种花是最繁盛的时候， 盛开的时候 啊。我们曾经在那个花底下铺一块垫子，带着孩子们一块来吃那种，就是算是野餐。 野餐 哦， 真是有一种，这不叫杏花春雨了，就是海棠花雨的那种感觉。风一吹，就是你的头上、你的身上、你身上起了一片那种小白。这种花 都是 特别感觉好， 动画片里的场景。是 啊，真的特别的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值得去，而且这个里头还有那个关帝庙、娘娘庙、真王庙，就是你喜欢这种历史的都可以去来看看，而且还有留存到现在还可以唱戏的，现在好像1200块钱能唱一次，就当地村民就给你唱，有一个古戏台。就是一直在延续到至今都能唱戏的。 他们唱什么戏？京剧。 他们应该叫梆子吧，我就是展成一种河北梆子类似的那 种。山西梆子应该、那个、 应该算是折子戏。 就或者人家当地的保留曲目。 对，他就你他真给你拜上什么的，你提前约的话他可以给你唱的。 我那可以看一个呀。 那如果你要赶上春节什么之间，那你就不用花钱了，反正人家也唱，你就看就行。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好玩，而且他那个现在山上的修了栈道了。我最早以前去的都是土路、砂石路，但是现在修的非常好的栈道，而且还有个小湖。你如果要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你都可以走栈道，就很舒服、很安全。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不花钱的。 嗯， 我觉得挺好玩。这地儿、 看海棠花、吃野餐，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吧？ 不知道，听着好像离我们河北不太远。 哎，还真没有，还真没有，真没有。 这它真是离河北不远。 对、 在这个位置属于昌平，但是。别以为昌平都离市区很近的 啊、 它是在昌平和延庆和门头沟和怀来交界。 你看，怀来就是我们那儿的。 从那个水库再爬大概20多分钟就到山脊，半小时吧，到了山脊上有一界碑， 啊， 那就是河北界了 啊。你看看 从那位置就能看到整个官厅水库。水库上那大风车什么的你都能看得见。 哦，都到了官厅水库了。 对， 那是了，那是要出去了。 再开一会儿我就回张家口了。那我确定唱的应该就是山西梆子，因为我们那边都是唱山西梆子，整个是应该是啊。 好好好，这个地儿有名字吗？ 定位长峪城就可以。 好， 像刚才说黄土洼，你是必须路过的，只有路过黄土洼，你才能到长峪城。而且这沿途山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古的海棠树，只个是长黄土洼这块是最多。 对，反正您说的这个，我记住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那儿有大的海棠树。在五一前后，当然现在有点冷啊，五一前后我觉得合适。 对， 在树底下跟家人一起野餐一下， 吃干脆面。 野餐一下，小风徐徐，然后小花落下，那种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不花钱。 对， 哎，这个很重要、啊、 不是会贯穿这一节吗？ 啊，对对对，哎，当然这么好的景很重要嘛。 对对对， 我就怕到那儿挑树，每个树底下都一家人。 你先拿块布提 前没有 十天搁哪儿？ 以前没有，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因为我应该占地儿去收费了，可以、 啊对对。然后第三呢，就是那儿还有一些可以参观和游览的地方，而且现在栈道都修好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是，有山有水有古迹都可以。 是是是，还有吗？ 对，看个别的花呗， 不花钱的， 不花钱的。还有一个啊，就例如大家要去妙峰山的时候，都会有知道有一个地儿。还有一个那个玫瑰花 啊，妙峰山是有， 对，那个花钱，但是 花钱他不听， 哦，是，所以我在说啊， 说 我有个但是俩字、哦、就是快到妙峰山停车场之前，有一个左拐弯的路，你沿着路上去以后，后山那边还有一片玫瑰园， 啊。 还有一片， 哎，我去，我怎么没发现？ 这就特别像跟你说，东单公园是收5块钱门票，但是正门左边那儿有一个小栏杆被人为破坏了，从那儿钻进去也是不花钱的。 不，这地儿是不用钻 啊， 人家人也没有说拦着要收你钱，他没有这个概念。 哦， 那块呢就是一个玫瑰的基地，人家有一个玫瑰专门做玫瑰精油什么的一个厂子，你甚至可以去那儿买东西。 去人厂区里了， 哎。但是 他对外你可以买东西嘛、 哦、 就你比如说玫瑰精油我想买、 哦、 那可以啊，来啊， 玫瑰饼 玫瑰饼他不做，他做精油，那玫瑰饼什么、哦、旁边农家院里头、哦、有那还甚至还有炸玫瑰、玫瑰饼、玫瑰酱什么的都有，玫瑰饼这些东西产品都有 啊、 哦、然后呢他那条路就穿过他这个园区，就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你谁都可以走，然后那块我认为也挺漂亮的，也挺好看，而且是、不花钱的。 现在花有玫瑰花吗？ 不行，现在不行，因为那海拔都比较高，我觉得那得五月底了，可能得六月初差不多， 只能看玫瑰叶儿， 那叶儿可能都悬现在。 那就别去了。 好吧，燕子说能不能让嘉宾说一下房山这边能看花的。 房山这季节呢，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成片的花可能也不多，现在都是零零散散的，像山桃花啊、山杏花啊，会有一些，但是能达到成片的应该没有。但是房山的长沟那边呢，会有时候做油菜花节，但是那个现在可能也还是差点。等到还有他有时候也种向日葵节，这也都有整片整片的。像例如房山的黄山店村，就是坡峰岭的话，秋天是看红叶。但是如果要是夏天或者什么时候的，它有会也有向日葵种植一整片的，也挺漂亮的，那也可以看看。但是不是现在，这季节恐怕不行。 那比如说按照现在的季节，或者说按照现在的温度来说，看花适合啊？现在这个时候看，比如说东西南北，最好去哪边看？ 现在没有，就是你眼前就是现在去了，立刻就能看见的，清明节就能看见的。我觉得就是山杏，就是杏花会比较多，就奔怀柔、奔顺义这一带，杏花会比较多一些。包括平谷也有一片这种杏林，你都可以看，像北寨红杏啊，还有包括它那个杏村、杏庄村吧，叫什么？反正那一带还能看见杏花。 樱花不是还能看几天吗？ 山上好像没有吧？ 哦，山上大学里头，这个也不花钱，这个符合你说的，咱们可以进学校里头带着孩子。看这是什么什么台，你好好学习以后就能来这儿读书，你看看免费的樱花可以看，是不是很高兴？听起来又是一个励志又有美景在眼前的过程。 哎，就奇了怪了，你一个没结婚也没孩子，天天说这个。 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不用，哥哥这个更重要。 免费这个是吧？ 是是是，就刚才还说到一个，就是北京的话，北方地区会有一些那个杜鹃花。杜鹃花的话主要是在就是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应该800到1000米左右可能会多一些，尤其是在像喇叭沟门那儿就有成片的，还有在密云也有一些成片的，这些那个所谓的这个应该杜鹃花也叫金达莱， 朝鲜国画，都很漂亮的，都可以去看看。应该就是差不多四月中旬左右就应该能开了。 杜鹃是不是好大一棵树啊？那种， 它应该是一种灌木。 嗯，对， 一丛应该说 是吧？一丛一丛的，但是长起来了以后也能长得不小呢。 因为我今天就是今天这天气，突然想起来有一年我在贵州，贵州进人家一个什么什么商人。他过去的那么一个宅子嘛， 嗯， 那宅子一正门一进去，就在那房底下就有一棵挺大的，我记得好像是杜鹃啊。 这杜鹃花的品种也特别特别多， 对。 但是在北京呢，没有说长成一个粗的树的， 对， 没有。 他说那个在你们北方啊，就不是特别好养，但是在人家那边，就是今天这样天啊，下点雨，然后他那好多花瓣就落下来了， 嗯， 然后就是红色的花瓣。在那个水里头，就是有一点水，哎呦，那好多摄影师都疯了，在那拍照片，可美了。这也不要钱， 但是远点啊， 嗯， 奔了贵州了， 贵州也好，记一条广告啊。 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接着让海春哥给介绍不花钱又能去的好玩的地儿。 对，不过真的啊，那咱说个题外话，我那天看了一个段子， 嗯， 当然那个也是我朋友圈里另外的一个哥们儿他发的。就是看完了以后吧，哎呀，我后来给他回了一个，我就说，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大概那个意思呢，就是他跟他姑娘的对话，他跟他姑娘对话，当然他姑娘也不大，可能也就刚上小学，啊，然后当然他很爱他姑娘，然后他跟他姑娘的对话，那意思就是，嗯，他姑娘问他说，爸，长大以后我得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 嗯， 然后其实孩子嘛，童言无忌，就是问这种话。你可以随便说，但是我这哥们儿认真了， 哦， 很认真的跟他回答， 规划了一下， 嘿，然后就跟他说说那个，你得找一个， 嗯， 就是跟爸爸一样，在爸爸眼里你什么时候都最美，不管谁出现你都最美，你无论做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是对的，啊，你无论伤我多大的心，我都觉得是可以包容的。啊，无论你让我啊做多累的活儿，我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啊，找这样一人才行 啊。 哎，所以后来我 这不是咒姑娘单身吗？ 不是，那就得说，哎，哈、啊，以后找我要是他姑娘，我就得跟他说，爸，你帮我找一得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爸爸如果太优秀了的话， 对， 那就难了， 闺女不好找。 那当然了，因为闺女永远说好了，我得照我爸这标准照，难了。 嗯， 所以我就说，像春哥这个，对吧？那孩子从小就跟您一块儿，什么都去啊，哪儿都玩啊。但凡要有找一个特宅的，哎呦我天哪，那可能真是要疯了，那可怎么办呢？ 所以是我那个，我跟我女儿也说，她也会聊类似的这种事情。 嗯， 我说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嗯， 我觉得首先呢，你得包容，而且这个人只要是对父母好， 嗯， 朋友多， 嗯， 我觉得就行了，人品没问题就 OK 了。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简单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嘉宾好，明天打算带家里人去玉渡山转转，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吗？”比如说烤串啊什么的，豆腐宴就算了。 我觉得是这样，玉渡山那一块呢，景色确实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山呢稍微偏凉一点。然后那边如果要是吃饭的话，就在它那一条，就是玉渡山下山以后往城里往东走的时候，边上有一家，我觉得规模还比较大的一个餐厅，我忘了叫什么名了。我特别爱吃它的包子。 啊， 真的，那包子特别大个，而且特别实惠，而且特别好吃。 就他下山以后，那条路应该是一条东西向的路。 对，就所以是往东嘛，这是原来的老的那个国道， 嗯， 啊，在路的北侧，我觉得开车也就10多分钟就能到。叫什么？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在就路北一看，路左侧就是路北， 就在路边上， 就在路边上、 哦、 就能看得见啊。那家餐厅不错，然后再有的话，它里边有什么吃鸽子宴的、蘑菇宴的，还有什么炸糕宴的，都有。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大同小异。而且像例如蘑菇宴吧，要全吃蘑菇，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吃， 有点素。 对，有点素。啊、嗯，或者还是我觉得那刚才说那地儿，反正我觉得挺不错的。 蘑菇宴去我们张家口吃呀， 香是吗？ 不是、啊，我们张家口专门有口蘑宴， 哎，口蘑特别好吃 啊。舌尖曾经拍过那个里头的一道菜叫烩南北， 嗯， 对吧？这大家就不用我介绍了，对吧？但是他当时介绍的那个厨师叫翟正文，好像是啊，人我爸跟我说过、嗯，说我们张家口比较有名的一个厨师，这口蘑宴属于是他。开创原来没有这个回事儿，这里头荤的素的就都能搭配上， 嗯、 也不太远，200公里吗？是吧？ 当时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天路那块 儿，嗯，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有好多人就在那边上挖蘑菇，告诉我说、 哦、 那就是当地口蘑，个儿不大，而且闻着就特别香， 是吧？ 对， 好吧， 野生的， 嗯，直接那个你就翻过来一烤就鲜的口蘑，教大家一吃法。就是大家现在不都好出去烧烤吗？ 嗯， 都有那烤架子，那个、嗯、你把它一翻过来，搁上面稍微一烤啊，嗯、它那个窝那儿就出汁儿、 嗯，就出水。 那个你拿下来，你先 盐， 干了先干为敬，特鲜。 嗯， 我觉得以前藏餐好像有这么一道，我觉得都特别好吃， 就是烤口蘑， 对， 非常好吃。你可以稍微撒一点，不撒盐，你就喝那个汁儿，也特别特别鲜，就跟海鲜汤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大家烤肉的时候买一点这，反正我这几次带着这些给我那些朋友们吃， 嗯， 他们现在都指名，每次一烤说，除了买腰子买这个，还有就是买那个各种贝壳类，也是我说那个吃法。它、 哦、 贝壳还有一个好处， 嗯、 我们叫它救火队员，就是大家现在春暖花开都好出去烧烤， 嗯、 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油滴一滴一滴，它特容易一下着特大， 是。 着特大，你那就容易糊嘛。这时候有人就往上滋水啊，扇，其实不管用。我们一般烤的时候，你咔一烤，一看上这个了，咵抓一把贝壳上去，它那贝壳只要一张嘴，就会有汁儿，啪就会流下去一点， 嗯、 那个火自然就灭了。然后你再烤羊肉， 嗯、 我们叫救火队员。 哎呀，好方法。 嗯， 不过在此也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把自己知道的看花的好的地方都发上来了。金龙说了，河北的禹县的浮屠村的杏花也不错。包括袁也发信息说普洼乡东村大片的花刚刚去过也不错，但是至少人家金龙说了人杏花， 嗯， 袁您说的大片的花是什么品种？ 我认为应该也是杏花 啊，也是杏花， 因为现在这个温度的话，嗯，就因为像刚才说的普洼乡有一个叫花台山底油的地儿，就在普洼乡。然后为什么叫花台啊？就它在那山顶上有一块坡地，就是野花特别特别多。但是我相信现在肯定是开不了的，应该。 嗯，而且我们禹县不光有杏花，还有杏干呢。 哦， 这个是大家， 对对对对， 我给你带过，对吧？ 对， 下回给海春哥带过， 我也尝尝， 非常好吃，酸甜儿、 嗯， 它有大的，大的我们叫木瓜杏，那个、就偏甜一点。你也可以买那种小的，小的那就偏酸一点，那个你四季去四季都能买，然后它也好储存、 嗯、 也便宜，其实没多少钱，然后平时你那个看电视的时候嚼着吃也行，或者你说我牙口不太好，因为它的干相对有点硬，泡水里喝也非常好，或者蒸一下都特别好。 对， 杏儿也分好多种，就有的啊、 嗯、 就可能就是吃这个杏肉的。 对， 更多其实像例如刚才说 那个核的， 对，他们叫大扁儿，他吃、 嗯、 吃那什么种吃里头那核的。 对， 就光杏树本身就是杏儿的品种，北京可能就好几十种。 哦、 嗯、你要是真是跟老农了聊起来，那可就没完没了。 是是是、 嗯、 来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小满说，请问嘉宾，明天打算带孩子去盘山玩，有好玩的吗？ 盘山我觉得非常好，有时候带孩子也比较好。首先那边也是花什么的也都比较多，而且呢它都有索道，它分应该是两部分索道，能直接到山顶，比较不错。而且山下呢有几家那个民宿也有，还有比较好的恒大的那个酒店也相当不错，五星的啊，里头各种娱乐设施都很全，我觉得不错。而且它离盘山不远，就是天津的蓟县。蓟县的话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独乐寺，它的木质结构建筑非常的有名，而且那还有一个鲁班寺， 然后如果再愿意的话，气象还有一个那个冀州古溶洞，我觉得都可以坐这一条线，两天一晚两天，而且交通很方便，走京津高速，相对来说北京所有的高速里头是最不容易堵的。 对 啊，所以这条线也是可以的。嗯、 而且盘山除了路好走以外，当然您明天带孩子去可能赶不上，他们大概是到四月底的时候，因为我有朋友在那边住嘛， 嗯， 四月底大概是26号前后吧，那个时候他们那儿都出蓝莓， 嗯、 哦，要做蓝莓采摘，蓝莓节。 哎呀， 哦天哪，我觉得那肯定特别好玩， 应该挺贵，应该也不是特贵吧？ 啊，对，应该是， 因为现在蓝莓也普遍了。就我有一次跟那时候北京刚有蓝莓，可能我见识比较少， 嗯， 跟人东北的朋友吹呢，我说给你来一盒，可贵了，人说我们那儿多了，小时候好像后山就有这东西，包括我还有一回跟人家臭显。在英国玩，在超市里头吃了一个小的那个，跟猕猴桃似的，他们叫 baby kiwi，、 嗯、 就是小猕猴桃。我也跟赶上我东北的朋友也多，我跟人显摆了，我说你见过这个吗？嗯，上次蓝莓你羞辱我，这你没见过吗？这我在中国都没见。说我们东北也有，就是它那纬度好像就长那个东西，那个特甜。 北京也有。 现在也有了， 不不，它是野生的 哦，真的呀， 野生猕猴桃， 小猕猴桃， 特别小，就跟枣一样， 对， 然后没有毛，但是你切开里头跟猕猴桃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北京有，特别好吃， 特别甜， 哪天有机会讲究秋天摘野果，北京太多了， 所以 可见不要总显摆，只能显示出自己无知。 来来，哎，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再说最后一个吧，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嗯、这位朋友呢是 W 勾，他说各位好。这几天啊，爸妈来了，传统景点全去过了，有什么推荐呢？适合老爸老妈的啊，不过夜啊，自然的文化的可以。 自然的文化的，我认为啊，就是比如喜欢文化，我觉得长城可能老人跑不了，但是有好多古城，我觉得可以去看看。例如密云的小口城堡，还有姚桥峪古堡，它离而且那边离水库也很近，那个我觉得这可以看啊。还有像密云这边的那个白马关。然后它沿途一共有三个长城，我觉得也不是长城，三个关口， 关， 啊、包括水关，还有它那个就是那种敌楼，然后的这个呢在平行的位置，你就不用爬，我觉得都可以看。刚才我还说的那个，除了长城以外，还有白羊城、镇边城、沿河城，这沿途这一条线北上都有很多，这些地方基本上都不用爬，都是直接走就可以。而且都往往挨着河，就是景色也都不错，无论是人文也好，自然风光也好，都是还可以的。 嗯嗯，哎，西边呢？我记得上次您说西边有一村也还不错。 如果是看村，那一定是去西边。我觉得像那个最有名的就窜底下，然后带、 哦、那个就、啊、 对人很多、 啊， 一定会很多。 啊、个人意见 啊，然后还有像那边的碣石村，还有像那个南教村。然后包括什么霞云岭那边三流水村，然后包括离市区就是相对来比较近的马致远故居的九园村、 嗯、 这个还有京西古道，它那古道虽然说是有点山坡，但是也比较缓、嗯、 对， 也都是 地儿都有， 对对，就是提窝， 对 啊，这个都可以去看看。甚至我还就那天就我就说嘛，就是因为如果要这个季节你要像往西走，因为走109国道很容易堵，尤其到三家店那块 一定堵、 我建议啊，就万一堵在那儿，您干脆就掉头、 啊、 掉头干嘛？因为你这赌半天，中午饭你可能都不一定哪吃去了、 嗯、对， 你掉头奔石景山，然后那边的承恩寺、慈善寺，尤其是慈善寺，我觉得特别好、这个花钱、 别怕，这个花钱也能说，这是 8块钱 啊，8块钱 啊， 而且里头很多的就不同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北京的民俗的一些，像比如马王庙啊、 嗯、 还有一些那个火神庙或者什么的，就好多好多小庙、嗯、你可以有特有意思， 真 真好。 而且这是冯玉祥将军当时在那儿休养的一个地儿、 哦、 啊，这里边还有好多万善桥啊什么的历史故事在里头，我觉得值得，这个很少有人， 我明白， 其实最旺的时候也没什么人， 我明白，记住慈善寺， 对、 嗯、好、嗯、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哈，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 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